别愚蠢，你让最后一夜的回忆在泪光中沸腾，你把阳光点亮，世界沉沦，我还要你疼，反正就像飞 这一天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当阳光变冷》，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恰当不过的一种选择。这是许美静收录在她2000年所发行的专辑《静电》当中的音乐作品，而这张专辑是她在上华唱片所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她目前为止所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有人说她是执意要跟随这些音乐作品一同留在世纪末的那些我们的青春岁月里。2000年他的事业，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他还在公司的安排之下来内地做了很多场巡演，可是也是2000年他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宣布退出歌坛，没有给外界任何的解释，再后来就是大家所知道所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说实话，我不太愿意过多地在节目当中跟你聊那些八卦，让人不太愉快的八卦往事，所以在这个时间我想跟各位把话题再绕回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杰西身上来。寒露，寒露的意思是此时的气温要比白露来得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感觉就要快凝结成霜了。在月令七十二候季节当中有这样的文字描写，说七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晨可见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一个象征，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露珠寒光四射，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所以在寒露这一天节目开场，王平要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天气好像越来越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随时加衣，注意保暖。来听黄歌选所演唱的1998年的音乐作品《露水》。 站在天空底下任风吹，黑夜裹着寒冷将我包围，看着你远去不说再会，心已碎，身不由己，摇摇欲坠。曾经以为我们是一对，多少山盟海誓，多少甜美， 才知道那是无悔。这些事回想起来痛彻心扉，就让我变成雨水，落下悲伤眼泪，默默等待天明，在阳光下枯萎。想真心爱一回，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寒露，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尔古纳乐队所演唱的《鸿雁》。 红叶天 家乡。天苍茫，雁何往，寄处是北方家乡。 是厄尔古纳乐队所演唱的《鸿雁》。我们来说寒露，在我国古代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鸿雁会排成一字或者是人字形的队伍，大举南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而海边却突然多出了很多蛤蜊，并且这些蛤蜊的贝壳条纹及其颜色与雀鸟极为相似，所以古人便以为这些都是雀鸟所变成的。三后菊有黄华，说的就是此时菊花已经到了盛放的季节，普遍都已经开放了，所以很多城市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都会有菊花展。不知道手机前的你最近是不是有雅兴去逛逛公园，想要在这时间应这个时间来听黄征所演唱的《野菊花》。 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我想起清香生在森林的脚下，远望天涯，近看脸颊，割不断牵挂。是你问我什么泪怎么流，没有伤害。是你问我什么伤怎么痛，才更明白。我想起清香野菊花，追暮色中的晚霞，静若止水，动若澎湃，挡不住相爱。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是你的爱，我充满期待。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爱 深落情分无爱，永不更改。我想起清香一句话，总生在森林的脚下，远望天涯，近看脸颊，可不断牵挂。 是黄征所演唱的野菊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元稹的菊花这首诗，其中有这样的一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在这时间提醒各位，这个时节真的除了菊花争奇斗艳之外，真的很难找到其他的一些花朵。很多城市在这个时节都有菊花展，我觉得只要有心情，倒不妨去看一看，去园子里转一转，算是给自己长假过后的这种小综合症来做一个调节吧。寒露时节，百花凋谢，可以说是已经到了重眠燕归的时间。时见秋风起初满眼萧瑟，难免让人愁绪顿生。所以也难怪古时文人墨客他们的文字多半是有种悲秋的情绪。要在这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白居易的《池上》，他写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未了落尽，乃至酒初醒。这是白居易在一次喝醉了之后醒来所看到的秋天的景象。所以王平在这时间提醒各位，虽然酒能助兴，但是说实话，酒后也是败兴让你头疼的一件事情，千万不可贪杯。来听陈淑桦所演唱的这首有关于酒的歌，那一夜你喝了酒。 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意而来，朦胧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忧郁，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刹那间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哇

王孙子可留。 听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了，这是在经典咏流传那档节目现场霍尊所演唱的山居秋暝，原诗是王维所写。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仙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全诗所描绘的就是秋雨初晴之后傍晚时分山村的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生活，它所表现的就是王维激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的那份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这首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当中喧嚣声，还有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是一曲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当时那份非常满足和享受的这种心情状态，当然也体现了他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不过在分享完这首歌、分享完这首诗之后，我想提醒各位，寒露时节在我国南方炎热也已经退去，此时即便是在南方，阳光也不像是夏天来的那么猛烈了。所以如果你在池塘边喜欢钓鱼的话，告诉各位，深水区已经很难被晒透，所以这个时节的鱼啊蟹啊都已经游向了更为温暖的浅水区，正是临水垂钓的大好时节，所以有秋钓边之说。如果你是喜欢钓鱼的，然后在这时间想要去钓鱼的话，提醒各位在浅水区试一试，或许你的收获会更丰富一点。来听姚贝娜所演唱的《鱼》。 我是一只鱼，望着鱼缸外等你，敲了敲玻璃，你对我微笑离去。 记忆。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2014年在嗨歌节目现场第二期姚贝娜所演绎的《鱼》，这首歌是孙卓然作词、孙嫣然作曲的音乐作品，讲述的是一条鱼对感情的一份追寻，描绘了那种梦幻的人鱼恋，虽然歌词极为简单，但是情感却相当的充沛，十分考验歌者的唱功。而这首歌也是姚贝娜生前最后公开演唱的作品，当时她的癌症扩散已经到了肺部，是带病坚持录制完那档节目。而且如今回过头去听这首歌，她演绎的也相当的完美。好，透过私心，我们再来听姚贝娜在生前所演唱的《采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有双鲤，小溪碧波间。 这首《采莲》的词原是汉乐府的《江南可采莲》，我觉得原词写的是比较欢乐的采莲的场景，而姚贝娜的这支曲子因为当时《甄嬛传》的需求，是安陵容为了邀宠争宠的一种手段，所以唱的相对来是听来是根据情节去理解，就是满怀心机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版本。我多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段汉乐府词，都会选择一个叫做风中采莲的女子所演唱的江南，对，另外一个版本叫江南，不叫采莲。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那支曲子找出来听听，可能更能蕴合原词的这种欢乐的场景。而今天在寒露这个时节听姚贝娜的这个版本，我总是会想起《红楼梦》当中史太君、两燕、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这个场景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宝玉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了去？宝钗说，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个园子闲了闲，天天逛，哪里还有人叫人来收拾的功夫呢？这个时候黛玉就说，我最不喜欢李一山的诗了，只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留不得残荷了。宝玉说，果然是好句，咱们以后就不叫人来拔了去。林黛玉所提的李一山便是李商隐，而所提到的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便是他的素落诗亭寄怀崔庸崔衮。原诗句是，竹屋无尘水砍青，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双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在这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周杰伦所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 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提醒各位，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在寒露时节提醒各位，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以防在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感冒。当然在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有句老话叫做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在这个时节一定要注意足部的保暖，避免寒从脚入。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穿那种露脚踝的鞋子，甚至穿鞋子根本不穿袜子。告诉你，老人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一定是有道理的。此时你觉得自己年轻能扛得住，爱美，到一定岁数之后自然会有些病痛找着你，听老人言一定不吃亏的。记得注意这个时节足部的保暖，当然在晚上临睡觉之前，如果可以泡一会儿热水脚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梁博所演唱的《给我一点温度》，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事都懂了，是因为听起他的生命吗？树叶摇了，是因为他想自己跳舞吗？你哭了，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我们都忘了，是因为刻意的回避吗？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冷，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说不能，还是你根本不想，还是你想了，想了更多理由，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在吹醒他的冷风，一片朦胧。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一点温暖。